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是复仇者联盟系列电影的第三部，也是漫威电影宇宙的第19部影片。这部影片剧情接续《银河护卫队二》，由执导了《美国队长二三》的罗素兄弟执导。影片在2018年5月4日率先在美国上映，5月11日在中国上映。《复仇者联盟三》可说是银幕上最壮观的一次超级英雄大集会，超过60位漫威超级英雄集结，共同对抗终极反派灭霸。钢铁侠、美国队长、雷神、黑寡妇、绿巨人、鹰眼、洛基、战争机器、猎鹰、红女巫、幻视等等超级英雄悉数回归，银河护卫队、蜘蛛侠、奇异博士、蚁人、冬兵、黄蜂女、黑豹等等也将首次加入复联主线电影。为了让更多观众了解这一系列影片，我们在前几天的节目当中分别为大家回顾了《雷神三》《诸神黄昏》和《复仇者联盟》两部漫威影片。那么您还记得这部2015年5月12号在中国上映的《复仇者联盟二：奥创纪元》的影片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漫威科幻影片《复仇者联盟》第二部《奥创纪元》的故事。这部影片是美国漫威公司漫威电影宇宙第二阶段的收尾作品，由小罗伯特·唐尼、克里斯·埃文斯、克里斯·海姆斯沃斯、斯嘉丽·约翰逊等人联袂主演。为了不使影片显得臃肿，片方不得不忍痛割爱，把深受观众喜爱的洛基的戏份全部剔除。尽管如此，影片片长还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40分钟，在漫威电影宇宙当中排名第一。影片在我国获得了14.65亿人民币的票房佳绩。那么截至现在呢，影片的全球票房成绩是14.05亿美元，位列全球影史的第七位。为了让影片故事有更真实的背景，并展现复联护卫全世界的精髓，复仇者联盟第二部奥创纪元辗转多个地方取景，英国、南非、意大利等多个地方都留下了剧组的足迹，大大增加了故事的广度和深度。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精彩的影片。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纽约大战已经过去了5年，但身经百战的超级英雄们却已经产生了职业倦怠。这时神盾局找到了九头蛇余党西崔克克的秘密研发基地，发现他们正在利用洛基的权杖进行人体试验，并且造出了超能双胞胎快银皮特洛 和猩红女巫旺达，他们都有着不可估量的能力。皮特洛拥有急如闪电的速度，而旺达则拥有控制人心的能力，可以由内而外摧毁敌人。为此，以钢铁侠托尼·斯塔克为首的超级英雄再次集结美国队长斯蒂夫·罗杰斯、绿巨人班纳、雷神索尔、黑寡妇娜塔莎和鹰眼侠巴顿，一举捣毁了希崔克克的秘密基地，夺回了洛基的权杖。但是就在战争快要收场的时候，双胞胎却突然出现，皮特洛利用自己快如闪电的速度重伤了鹰眼，而旺达则通过自己操控人心的能力控制了幻境。他让钢铁侠斯塔克看到了复仇者联盟惨败的一幕，那就是他将斯蒂夫、班纳、索尔、娜塔莎和巴顿他们的尸体堆积在一起，而这一切似乎都是斯塔克一手造成的。就这样，斯塔克内心的恐惧被开启了，于是他让班纳帮助他启动了处于休眠状态的维持和平计划，并且因此发明了奥创，一个拥有自我意识、有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并将指挥机器人军团的重任交给了奥创。令超级英雄们始料不及的是，不断进化的奥创得出了人类是地球上最大的威胁这一结论。于是他在杀死了斯塔克的得力助手贾维斯之后，找到了正在进行狂欢的超级英雄们。 不，你们有什么资格？你们都是杀人犯。 斯塔克，贾维斯， 对不起，我睡着了，要不就是在做梦。 重启，重新启动操作系统。 如此可怕的噪声，浑身缠绕着，电线。我不得不杀那家伙，他是个好人。 你杀人了？ 这不是我第一选择，可是在现实世界可怕的选择无处不在。 谁派你来的？ 我要给这个世界穿上铠甲。 这时机器人奥创播出了钢铁侠斯塔克常说的一句话。 奥创 正是本人。哦，不，还不是，目前没成型，不过我准备好了，执行任务。 什么任务？ 我们的和平。 说着，奥创便派出机器人军团对超级英雄们开始实施清洗人类的毁灭计划。有着强大能力的改造人快银皮特洛和猩红女巫旺达也成为了奥创的帮手，四处制造麻烦。为此复仇者联盟再度集合，却被旺达的思想控制折磨得一蹶不振。无奈之下，鹰眼侠巴顿只好带着已经垮掉的团队来到了自己的秘密住所。得知巴顿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大家都吃惊不已，但是这却依然没有帮助大家摆脱梦境的干扰。索尔也因此独自离开，去寻找梦境的答案。得知索尔离开的消息，正在和美国队长斯蒂夫一起劈柴的钢铁侠斯塔克产生了疑问。 索尔没说去哪儿找答案吗？我的团队成员并非什么都跟我说。我曾经希望索尔是个例外。 是的，给他点时间，不知道那个女孩给他看了什么。 地球上最强大的英雄却被弄得四分五裂。 你看上去毫发无损， 有什么问题吗？ 我不相信有完美无缺的人，我很老派。 你是说还没发现我的缺点？ 你知道奥创在试图分裂我们吗？ 我想你知道，只是你未必告诉我们。 班纳和我在搞研发， 那可能影响团队， 那可能终结团队，那不是任务吗？我们的奋斗目标不就是能结束战争各自回家吗？ 每当有人想在战争开始前赢得战争，就会有人牺牲，历来如此。 这时巴顿的妻子劳拉打断了二人的谈话。 对不起斯塔克先生，我们的拖拉机好像不愿意启动，可林特说你不会介意，我想你也许…… 好的，包在我身上，你别拿我劈好的。 说着斯塔克便来到了巴顿家的仓库。 你好亲爱的，告诉我吧， 你哪儿不舒服？帮个忙。 神盾局局长弗瑞的突然出现让斯塔克吃惊不已。 你最好别把他整活了 啊，巴顿夫人，你个臭丫头。明白了，希尔给你打电话了，他真不是为你工作吗？ 这是人工智能，你最最热衷的事情。 今天真的好漫长，似乎没有尽头，让我们长话短说，直奔主题好不好？ 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会把它关闭。 你又不是我上司。 我不是任何人的上司，我只是个老头，一个非常关心你的老头。 我是扼杀复仇联盟的人，我看到了，却没向团队通报，我怎么这样？看到他们倒下，什么感觉？还有全世界，就因为我急于求成，我没尽全力。 那女孩左右了你，斯塔克，她利用你的恐惧。 我没被迷惑到，我亲眼看到的，那不是噩梦，是我造成的，是我开启了毁灭之门。 你有过一些非常令人难忘的发明，托尼。战争不在其中。 看到朋友们死去，你会觉得那是最痛苦的，对吗？可是不，那不是最痛苦的。 最痛苦的是自己还活着。 弗瑞的话正中斯塔克的心事。为了帮助大家走出困局，弗瑞在晚饭的时候把他掌握的新信息告诉了大家。 我的消息都提到他在搞开发，从他攫取的钒合金数量看，他不只开发一种产品。 那么奥创本人呢？ 哦，他很容易跟踪，他无处不在，他增加的速度简直比兔子还快。不过我们对他的计划至今没有任何了解。 他还在找核弹发射密码？ 是的，没错，不过还没有取得进展。 我在中学就入侵过五角大楼的网络， 我为此联系过我们在 Nexus 的朋友。 Nexus 那是位于奥斯陆的世界网络中心，所有数据都经过那里，那是网络速度最快的地方。 他们怎么说？ 奥创已经锁定了导弹，但是发射密码随时在更换。 谁更换？ 未知部门。 我们有盟友吗？ 奥创有个对头，未必是我们的盟友，但我还是会花钱打听他是谁。 我可能需要去奥斯陆把事情搞清楚。 你真会找石和老板，不过我还是希望再见到你时能得到更多的情报。 是的，我理解你。想当年我不但眼线遍布世界，而且还耳听八方，你们想要什么技术都可以得到。现在我们回到了地面，只能靠我们的智慧拯救世界了。奥创说复仇者联盟是他实现目标的唯一障碍，不管他承认与否，他的目标就是毁灭世界，把它变成一个大坟墓。拜托大家一定要打败那个王八蛋。 队长不喜欢听那种话。 你也跟着起哄。 奥创想要什么呢？ 想变得更强壮，超过我们。他一直在构建肉身。 人的身体，人的外形并不完美，从生物角度讲我们已经过时了，而他还要向我们看齐。 你们为他编写保护人类的程序时，就注定会失败。 人类并不需要别人保护，他们需要的是进化。奥创也会进化的。 怎么进化？ 我们有人联系过赵海伦博士吗？ 事实证明，班纳的猜测是对的。赵海伦博士是斯塔克的旧友，而且是世界著名遗传学家。他的新型研究成果摇篮正是奥创构建肉身所需要的关键因素。可是这一次超级英雄们还是慢了一步，因为就在他们动身途中，奥创已经控制了赵海伦博士，并且正在利用他研制的摇篮还有尤利西斯的钒合金构建肉身。 太美了，钒合金原子不仅能与组织细胞兼容，而且能够相嵌合。神盾局从来没有想到， 作为世界上的一种万能物质，却被利用制造小盾牌。典型的人类思维，他们只关注表面，从来不去做深入研究。 就在赵海伦博士向奥创解释的时候，旺达利用自己的超能力窥探了摇篮中机器人的大脑，结果却差点因此被重伤。 细胞聚合需要数小时，不过我们可以先启动意识流。我们先上传你的大脑程序， 马上。 我感应到他了，他在做梦。 还不能称之为做梦，那是奥创的基本意识，信息噪声。不久。 多久？我不是在催你。 我们正在印记物理大脑，没有捷径可走，即便你的魔力宝石。 趁奥创不备，旺达解除了赵海伦博士的思想控制。 你怎么可以？ 可以什么？ 你说我们要消灭复仇者联盟，开创更好的世界。 当然会更好。 好到所有人死掉？ 不是那样。人类具备所有改变自己的机会。 如果他们不改变呢？ 去问诺亚。 你是个疯子。 要知道集体灭绝事件早在恐龙之前就已经发生过十几次了。当地球安顿下来之后，上帝就会扔一块石头，请相信我，他就要扔了。我们必须进化，上帝不会同情弱者。 谁来决定强弱？ 强弱从来由生命决定。他们要来了，昆氏喷气机，我们得准备好。 没有问题。 看到赵海伦博士终止了程序，奥创立刻重伤了他，而皮特洛也趁此机会赶紧带着妹妹旺达逃了出去。 他们会明白的，等他们看到就会明白。我只是还需要点时间。 不错，再过不久奥创就可以把自己上载到肉体，所以为了阻止这一情况发生，复仇者联盟就必须夺回摇篮。于是一场大战就此展开。最后娜塔莎冒着生命危险夺回了摇篮，但她却也因此失踪了。而就在摇篮被巴顿运往复仇者大厦的路上，斯蒂夫遇到了皮特洛和旺达。为了弥补自己犯下的过错，旺达利用自己强大的超能力帮助斯蒂夫停止了脱轨的列车，而皮特洛也因为快速移开行人被累得气喘吁吁。 没事，我只想休息一下。 可我想马上逮捕你。 你们拿到摇篮了？ 斯塔克会照看好的。 他不会的。 你不了解情况，斯塔克不是疯子。 他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搞砸的。 斯塔克回话。斯塔克，有人在线上吗？ 奥创根本搞不清楚拯救世界和毁灭世界的区别。你不知道他是跟谁学的吗？ 这时斯蒂夫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于是他立刻和双胞胎一起赶往了复仇者大厦。而这时的斯塔克和班纳已经接到了巴顿带来的摇篮。然而就在斯塔克和班纳把贾维斯的程序上载到摇篮当中的肉体的时候，斯蒂夫带领双胞胎也赶到了复仇者大厦。而就在大家乱作一团的时候，索尔突然出现，他聚合闪电的力量一下子倾注到了摇篮上。这时摇篮突然崩裂，强大的机械有机体幻视从中一跃而出，就连索尔也被震倒在了地上。 对不起，有点奇怪，谢谢。 索尔，他是你帮助生成的？ 我出现过一个幻视，一个漩涡卷走了所有生的希望，漩涡中心的就是他。 是那宝石？ 它是精神原石，是六块无限原石之一，拥有宇宙间最大的能量，其毁灭能力无可比拟。 那你为什么要把它？ 因为斯塔克是对的。 哦，这绝对是终结的时代。 复仇者无法打败奥创， 靠自己不能。 你的幻视为什么像加维斯？ 我们重新构造加维斯的程序，生成了新的产物。 新产物已经臭大街了。 你认为我是奥创之子吗？ 你不是吗？ 我不是奥创，我不是加维斯，我是我自己。 就这样，幻视取得了复仇者们的信任，大家也都做好了决战的准备。就在复仇者联盟进行战略部署的时候，奥创也在酝酿自己的阴谋。他利用剩余的钒合金打造了核心装置， 导致地面开始不断上升，使整个索克维亚都飘在了半空中。因此复仇者联盟和双胞胎不仅要拯救不断跌入深谷的平民，还要对付奥创的机器人军团。而为了彻底消灭奥创，幻视倾尽全力把他从互联网里赶了出来。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奥创，于是他对平民展开疯狂的攻击。而皮特洛也因为保护巴顿和一个平民小孩死在了奥创的枪下。然而就在大家快要招架不住的时候，福瑞突然驾驶着神盾局的航空母舰前来，帮助大家把民众转移到了母舰之上。这时奥创在大家的合力攻击下节节败退，机器人军团也被大家斩杀殆尽。眼看大势已去，被重伤的奥创逃到了荒野，却被在那里等待他的幻视消灭了。大战过后，人们开始从伤痛当中重新站起来，但是班纳却因为害怕自己难以自控再次伤害平民，而选择了独自离开。与此同时，旺达、幻视等人则都加入了神盾局，成为了新一代的复仇者联盟成员。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尼尔。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漫威电影宇宙《复仇者联盟2：奥创纪元》。奥创纪元这个子标题和漫威2013年出版的一套十卷本漫画同名，但是呢，我们听到的这个电影故事并不是根据漫画改编。影片中饰演黑寡妇的斯嘉丽·约翰逊在电影拍摄期间怀有身孕，但是呢，导演并没有因此削减她的戏份，而是请了三个替身共同完成较为激烈的打戏，并且在他们的脸部表情关键点上打上了标记，方便后期合成处理表情的捕捉。另外，影片中复仇者联盟的装备性能都得到了提升，鹰眼的箭筒变得更高级、更自动化，装箭速度更快，可装九支箭。鹰眼的弓也得到了改良，从黑色被漆成了红褐色，并增加了红外线瞄准和声波瞄准装置。美国队长的盾牌同样有令人眼前一亮的变化，如今它可以被随时召回，就像钢铁侠的装甲一样。盾牌背面的皮带扣被磁铁吸引装置所取代，它们被固定在美国队长的长手套上。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复仇者联盟2：奥创纪元》的片尾音乐。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